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心。 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我相信爱吗？快乐吗？但快乐够吗？太热了，太闷了，再酝酿刮风吧。对眼中你感觉到吗？快下雨，和谁人回家？爱是这样吗？风眼是这样蓝，更想他。心思一到十号风波一扫，让我不操纵，和谁痛坏细碰。台风狂吹，谁会不懂？若我要风声一到十号风波一扫，愿你不枯燥，和谁推测不到。台风狂吹，谁要等老？留在留在半路，我爱起风。 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第一条手机里面的新闻，就是说台风玛利亚登陆福建，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4级。其实看到这个数字14的时候，我在想10级可能 我们在北方生活的人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在风中颤抖了。再加上今天北京也是一直在下雨，不知道跟这个 Maria 玛利亚有没有什么些许的关系。可能很多人的手机都已经看到了，收到了市防汛办的提示，说今天到明天上午北京将会有大到暴雨，所以出行的朋友尽量做好防雨的准备，也提前安排好接下来的事情，办完之后呢也要尽早的回家，尽量的错峰下班，以防在下班高峰的时候堵在路上，那个时候没办法，就只有干着急了。刚才听到是张国荣的一首老歌《十号风球》，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面全是哥哥酷酷的表情，还有很顺的走路的姿态。 都应该有梦， 下午的3:05 就别怕， FM 974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俺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这首《淋雨一直走》，可能这样的律动唱出了你心里面对于下雨天的那种喜欢，就是没来由的喜欢。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雨天路滑，走路开车出行都要多多注意，因为有时候下雨天呢可能会比较影响司机的视线，打伞出行的时候也会分散我们的一些注意力，更何况还有一些人呢经常喜欢边走路边玩手机，这真的是一种坏习惯。和你一起唱，来首《雷鬼风》。 北风来自于 Maroon 5 Three Little Birds 三只小鸟，让我想起了曾经风靡一时的一个游戏，愤怒的小鸟。 Three Little Birds 是一首老歌，Maroon 5 用很活泼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好像让我们瞬间觉得稍显沉闷的下雨天也可以变得很欢快，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穿着雨靴去踩水那种快乐的感觉。这可能是现在每一个看过了小猪佩奇的小朋友们在下雨天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说回来，我们大人不能够像孩子一样去穿雨靴踩水啊，在路边获得这样的简单的快乐，但是我们可以在一首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经典老歌里面，在这个周三的下午选择释放掉内心一些平时很难释放的小情绪、坏情绪。 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人，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这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 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够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种种艰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把刚才那首周华健的老歌《风雨无阻》也要带给那些在今天下雨天还要出门办事但是依然记得来听广播听九七四的诸位听友们，谢谢你们哈，出行路上注意安全。你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不知道刚才有多少人因为这首老歌把收音机声音量刻意调大了一些，然后在车厢里面跟着一起唱。 去看 方东边的雨已经小多了，有些地方城区可能已经不下了哈。但是轰隆隆的雷雨声可能会集中到傍晚到夜间的时候，降雨最为密集，说是会影响晚高峰，而且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雨水呢将会频繁的到访北京。那是不是这么来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未来几天呢北京会特别的凉快。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then I'll take care of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The 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在孤独时想你，期待的心像一颗水滴坠落到海底，从这一刻起我已属于你，你的轮廓已变成我这颗心的模具，深海任由你控制我的呼吸。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领，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旅游去哪儿？去13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陵。萧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萧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本市降雨持续。从总体雨量来看，大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山区及南部可达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年轻态喜剧综合秀周六夜现场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聚集首席卡司陈赫、岳云鹏以及24位固定卡司阵容。发布会现场，周六夜现场被嘉宾总结了3个关键词：小桥段、大情怀、正能量。总导演叶峰分享了节目制作理念，他表示节目的切入口很小，切入口看上去是很小的事情，但背后体现了比较大的社会现象，比较大的共鸣，而且每周根据剧情变换出全新场景。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众嘉宾共同见证了节目播放量破4亿的好成绩。目前周六夜现场已经播出3期，张杰、张雨绮等3位明星嘉宾惊喜助阵，为观众带来密集笑点。张杰与小龙虾以音乐剧对话引起网友关注，张雨绮与陈赫、岳云鹏主演的《重返母系氏族社会的男人们》让节目中诸多话题成为网络热议焦点，而岳云鹏与师傅更相爱相杀，搞笑互动。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加紧节奏，在出现他了以后，不禁开得满山红火。而你像熟透了的苹果，感觉可以随时为它掉落。越来越醉，越来越美，越来越当他就是谁。我想我到底该说什么？什么时候放开手？在说到他的时候，就像夜里点起灯火，而你的眉头不再闪烁，呼吸突然加紧节奏。出现他了以后，不禁开得满山红火。而你像熟透了的苹果，感觉可以随时为它掉落。越来越醉，越来越美，越来越当他就是谁。我想我到底该说什么？我认真的说，认真的错，我认真的错，犯错的不是你，只是我猜不开这情感的包裹。认真的说，认真的错，认真的或认真的错，看不清的是我，你做不定在什么时候放开手。总发觉彼此没有多少空间后悔，怎么爱到这样不进不退？认真也有错，认真的说，认真的错，认真的活，认真的错，犯错的不是你，只是我猜不开这情感的包裹。认真的说，认真的在什么时候放开手？ 用阿杜这首歌来跟正在收听节目、刚刚路过了建国门桥、奔着东边回家路上的听友瑞瑞，认真向你问个好。 你说东边感觉雨已经小多了，是刚才听天气预报也提到说下午的时候是小到中雨，感觉雨量呢确实有在变弱。阿杜认真，刚才在歌曲播放的时候，我也在认真的看了一下互动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面的大家的留言，也看到了这位听友错冰小子，你还真的是聊对人了哈，这个问话是问对了。昨天晚上我真的不对，是今天凌晨我真的熬夜看了法国对阵比利时那场球赛，只不过我是用手机看的。确实你会发现那么一个小屏幕看将近七八十分钟以上的时候，眼睛是会觉得有一些很酸涩很难受，而且越看越觉得头晕，可能大脑在提醒我说你该睡觉了，但是意念呢又告诉我说你要坚持，因为看一场少一场，马上世界杯就要结束了。但是我现在在想说，你说我这么一个伪球迷，我认真坚持个什么劲儿呢？也没有我的一个忠实的球队哈。伪球迷的观赛体会是，我觉得今天凌晨那场球赛，阿扎尔要比姆巴佩要踢得好，而且那些纯粹为了颜值来看法国队的姑娘们，可能全程是在看格里兹曼吧，水蓝色的眼睛哈，特别像布鲁姆啊，奥兰多布鲁姆。好了，下午的3:39，正在直播当中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欢迎你的收听，我是戴毅。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和你一起唱这首歌，交给擅长唱抒情曲风爱一凉，爱是这样。 世界好乱，有你在就心安，时间匆忙，谁能放慢步伐，人生无常，学着健忘，我们都受了点伤才敢坚强。你是阳光，温暖整片海洋，在我前方 以是这样，爱是这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人面富士送至，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老歌《铁塔凌云》，许冠杰的个人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小妹在国贸三期80层的位置上，可能喝个下午茶呀、看看北京的样子，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更加的有感觉。不知道干嘛要说这个，一个没有去过的人都分不清楚到底是在云库喝下午茶还是在九廊喝下午茶，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在80层。扎心了。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三的和你一起唱，上午4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见。 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家再见，眼前孩子哭了一整天呢，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酸，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